这事儿您甭管了，交给我，我有办法啊。 老潘呐， 哎哎哎， 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。 好好， 小崔呀、啊， 哎， 明天别卖菜去了。 那我干什么呀？ 跟孟叔卖鱼去。 啊，让我卖臭鱼乱虾呀？ 哎哎哎哎哎、 就是你， 哎哎哎、你听领导的话，没错，咱们来个顺毛驴啊。哎，现在没什么事儿，走，跟我喝二两去。 我不会喝酒， 你少喝呀！ 没喝过， 我少喝，少喝，少喝，少喝，少喝。 起重那蓖麻籽去了， 可不 是吗？哦，都长这么高的檐了。 姑奶奶，这个呀是召回来家的钥匙，待会儿小程要是来送货，您交给他。 好，好。 老奶奶，我们俩开会去，我那小不点没醒，一会儿您给照看一下。 行， 老奶奶，我那小的他也没醒呢，待会儿啊醒了您给照应照应。 好， 好。那我走了，走了， 走了，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 哎，慢点。 哎哎。 Ah!

想他 爸爸为了你们容易吗？一天到晚的在外头忙着工作，说你几句还不是一片好心呢？ 好心好心，你们谁知道我的心呢？ 他话你都不听了。哟， 这是怎么了？ 他王叔叔来了，哎，快看看那女儿吧。哟， 春秀啊，怎么了？ 王叔叔， 哎， 王叔叔， 哎，怎么了？快说我要啼哭， 都怪你大哥他心思太粗，我爹说干商业就没有前途， 他说的 先伤心让他死得粉碎，我只好一片一片讲他哭，我要求答应我为人民去服务，我要求你去把我爹说服，你看他都给我气坏了。 他不答应，我去说 听。看 好了，听了你王叔叔的高兴了吧？ 王叔叔，您真好。 哎，你爸呢？我找他有点事。 让那小丫头骗子气跑了。 哦，那准是回店里，我找他去。 哎，那王叔叔，啊，接家吃包饺子了，吃完饭再走吧。 包饺子 啊，快走吧。 这个小丫头，改天再说吧。 你慢走啊。 哎。 走， 听众朋友，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《向阳商店》，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 娘啊，娘啊，你 我猜得官朝啊， 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Thank you. 啊。